锵锵三人行，我们呢说的已经是一阵儿以前的一个事儿了。什么事儿呢？就是哎，现在好像中国好多地方都打起来了，是吧？ 嗯。 比如说富士康又打起来了。富士康，山西太原最近的这个富士康，2000人这个员工啊。 嗯。 哎，我跟你说，现在这个新电影可以到网上去看，哎，这有点像后现代主义的电影，哗哗哗，没有中心，没有焦点，这一群的工人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然后远处听得这个呼喝，然后有一些警笛的这个声音，实际上就是发生了大规模的这个斗殴， 嗯， 好像出动了5000警察，才给把秩序给清理下去。 对，文涛刚说这个好像蛮喜欢打架哈。那时候富士康的新闻出来的时候，香港的报纸的标题就是讲中国人又打起来了，因为前几天才刚好说什么天空嘛，飞机上面两个中国乘客打起来了嘛，然后那个标题好像是说什么丢脸丢到天上去，是吗？ 哎， 这样子。 你说这个，我还真是说句题外话，我就觉得这个香港人呐、实际还是跟大陆人不同的，他们心里头啊，还是就说是。就是你别出事儿，比如说最近出了点什么事儿呢？就是这个水客， 水货客， 就是很多大陆的水客跑到香港买东西，大包小包这么扛。另外本来就是你买奶粉买什么，抬高了它的物价，影响了香港能给香港本地人提供的服务。你知道上水那边那个游行啊，游行示威打出的旗号啊，就让大陆人很寒心了，就说。说打什么旗号？ 中国人滚回中国去！ 中国人滚回中国去， 那是很不应该。哎，可是这个要先说明，以免你挑拨香港跟内地同胞的那个感情。那据我看到的新闻，第一个是说，举起那个牌是其中一个小孩举的啊，这是一个小孩去举。那另外呢，之后呢，大家网络上面好多香港人给他的反应，就是说你这样说对吗？假如你去消费，你爸妈去深圳买东西，有人在他面前举个牌，香港人滚回香港去，你站在罗湖城买东西，我不偷不抢，你这样把那个牌对着我，你爸妈怎么样想？我意思是说，当一个小孩这样举的时候，重点在于说其他香港人会教育他，会抗议他。以前你记得吗？以前香港发生过一个事情叫唱蝗啊，蝗虫啊， 唱蝗，对对对，说是大陆人士，是大陆客人蝗虫。 然后有几个3、4个小孩嘛，15、16岁的，就去尖沙咀对着那些排队买名牌包的游客就唱歌讽刺羞辱他们哈，大家觉得你们 是蝗虫， 你对，那大家要骂你们香港人真是糟糕哈。可是大家内地同胞们没注意到，后来香港的电视台访问那几个小孩，他们道歉了，他们说对，后来有人提醒我们这是不对的，你要去修路，应该修路没排队的人，不能修路来排队的游客。 哎呀，佳辉，你这一段补充的相当的好， 嗯， 你知道吗？这就是很多误解的根源。有时候就像前一阵儿这个游行的时候，你打砸，对吧？西方传媒一说就是中国人游行就打砸了，可是实际上几乎99%的人民都在谴责砸汽车、砸日系车的这个人，所以说， 但是挑起那个蝗虫论的这个狗论呢、这个欠抽的狗论呢、没有道歉， 谁说的？ 你听孔庆东道歉过吗？ 哦，这是孔庆东啊， 蝗虫论是从这里来的嘛？ 啊， 对不对啊？虽然我们认识啊，这个不避嫌疑啊，但是我还讲这件事也没有道歉。 而且标语，香港人是 就是那个欠抽嘛 啊。 然后那个标语啊，个别的标语是非常煽动的。 嗯， 比方说日本这次游行啊，在中国领事馆门前游行，打出的标语是“中国留学生全部滚出去”。 嗯， 要中国的留学生滚出去。我当时看的时候非常非常恨嘛，但后来我一想，我们这里的标语是“血洗东京”， 轰炸东京， 灭了日本族。那要是把这个标语放在他那里？那当然，这个显然我们要认识到，这只是少数人的极端的用语，包括上水的这一条，我相信它不是代表香港人的心理，就是我是这样。 所以啊，这个族群冲突为什么是个世界性的问题？甚至于富士康山西的这个工厂里，说开头的触发的原因啊， 也是说是什么不同省级的， 山东跟河南， 山东跟河南的互相不鸟不对付，打起来了。但是徐老师研究了一下，说这只是表， 这是表面原因。说是事情，我看了后来多方的分析，就开始是一批工人喝醉酒，好像是山东的三个工人喝醉酒回来，被河南籍的保安，或者倒过来哈，我可能搞错，或者是河南的工人，山东的保安，怎么，然后就，那么正好呢碰到一个车间的工人下来，就反抗这个保安的这个粗暴，大概是干预怎么样，然后保安又呼唤，然后那边工人又增加，开始是族群的，后来就变成了保安跟工人之间的大规模的冲突，最严重的时候。保安全部把保安服脱掉逃， 打的那真叫都落荒而逃，把衣服脱了丢盔卸甲， 叫充足中满地找牙，对吧？ 可是问题是保安都是一个省 不是 不是啊， 所以这个性质，这个事情的性质就变化了。开始是一个就是讲族群的冲突，就暴力喝醉酒，你看这很熟悉，但是等到他一上升到整体工人跟保安的话，那有很多报纸都有比较深入的报道，我看有些报纸都有深入报道。原来在富士康的企业文化里边，工人跟保安的紧张关系由来已久。保安呢，相当于如果说富士康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独立的团体的话，那这个保安就在里边担任的警察跟军队的作用。他富士康到什么程度哈？他所有的东西，你比方你打110哈。我有人比方要强奸我了，要抢劫了，我打110啊，他先通的是内部110，他不通外部110的，等到这个内部110说处理不了了，他才给你接外面的警方政府的110。 这是国中国呀， 对，所有的医疗火灾什么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是这样。所以他的 跟我们当年的国企一样啊， 他的保安有1000多人，就是太原这个区，我不知道工人总数是多少，就是说他保安有1000多人，保安的权力非常之大。而且呢，据工人的抱怨，就是说他有一个地方不一样，他跟别的地方不一样，就是你跟这个保安吵了吧，今天这个保安训斥你了，甚至打你了或怎么样吧，余下来你跑任何地方，保安都会刁难你。他们会把你列入某一个，比方说他说有的工人比方没扣好扣子啊，有的什么什么吧，他这个保安通气，他会每个地方啊，他就让你阻止多检查，拖延时间，搞得你迟到了。 可是从管理系统来说，这一个是对的。当然，他保安怎么对待他，那是另外一个事情，那不能不人道。可是说从整个管理系统来说，这个员工曾经等于有点像性犯罪嘛，性侵犯嘛，我有你的记录，你不要以为在这里犯的事，你去另外的州或者另外的学校，我也不会聘用你。 不是， 我要注意。 你说的对，比方说这个工人如果他跟保安打过架，那么以后我们对他警惕， 记录不好吧， 但是不代表他平常没事的时候， 那当然 你就把他各处给他刁难， 对， 这是另外一回事。就好像我们学校里有学生抄袭，我们全系老师通，以后大家注意看他的作业，但是不代表我们以后大家都要给他 C， 都要给他 F， 对不对？ 这个保安呢，我觉得这个就是富士康这个企业啊，一直很神秘。咱知道那阵儿一个阵儿跳楼的哈，一直很神秘。你看他神秘到一个什么程度啊？当然，可能我也是孤陋寡闻呐。他这个一直到老跳楼的那个时候，我才知道，我这么无知，我才知道原来 iPhone 是富士康在这儿组装。 iPhone 5现在也是，就是在生产。所以这个 是他们说，这个富士康方面还说，这次打架的这个工厂啊，山西的工厂不是这个组装 iPhone 5的，还说。 怎么我看到报纸的标题就是说 iPhone 5的产量不会因这个打架事件受影响？ 那可能我看的有差错，因为我看到他们还发一个声明说，这个打架的这个厂跟 iPhone 5好像不是直接组装 iPhone 5的。 看不同的报纸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像这个打架的事情，香港的报纸就说是因为生产 iPhone 5太累了，工时太多了，没有补贴，那个员工就不满就打起来。所以每一份报纸，现在我觉得要看20份报纸才能勉强拼出一个图像。 你只有依据在几个不同谎言之间编织出你的真相， 把它加起来再除一除。 对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你看这儿还有说了，说这那天呢，9月25号的消息，说什么昨天停工一天，郭台铭董事长嘛，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确实是说富士康太原厂啊是苹果 iPhone 手机背盖重要工厂之一，外界担心会让 iPhone 5的供应情况什么雪上加霜等等。 大家最关心还是这样 iPhone 5， 香港也是，你们不要打不要打，不然我买不到 iPhone 5了， 太残酷了。所以这个事情非常反讽，这个大家现在搞不清楚这个厂在哪里，什么打架搞不清楚，但是这个东西大家都在用，这是所谓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，可是它跟大多数人的利益发生了冲突了，就是我们工人的普遍状况，这么先进的科技，这么先进的它的生产状况是在一个非常原始的，或者说是工业早期工业革命，就是那个奥运会开幕式的表现的那种状况，就是工人最大限度的变成流水线。你知道为什么？ 就像卓别林那个电影拧螺丝的那个吗？ 对啊，他们报道说为什么富士康的保安系统有这么大的权力，原因就是因为他跟苹果公司有特别的保密协定。你知道苹果这点是你要佩服他了不起。 对， 他星期一发记者招待会，你们星期六都搞不到他的材料。他比人家国家机密，我们的航空母舰 保密， 我们的航空母舰保密都没做到这么好， 对对对， 把人家全全的钓鱼岛搞得清清楚楚，国家机密我们整天。可是这个厂明明就在中国深圳、中国太原生产的厂，中国人也拿不到，什么国家人拿不到？他这么大的一个保密，他不是在实验室保密，他下面要牵涉到几万、几十万的人呢、哦，所以他需要一套非常非常严格。具体来说哈。他们有一个车间叫无铁车间，他们称之，就是说是跟技术有关的车间，进出要无数的卡进入，女生穿的内裤里边如果不小心有这个金属丝啊，嘚儿都会被查出来。然后工人工作的时候，你头往窗外望啊，要受严重惩罚。保安，因为他为了保障你知道这个就是残酷性，就在这个我们一方面称赞他苹果保密系统做得好，搞得全世界都只能猜，但是你知道这个保密系统就建立在他的保安这么严苛的管理，而工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们说当牛做马是过分了，但是就是这个状态是一个前工业社会的一个状态。 哎，假如你看薪水还有某些地方的工作情况，真的是做牛做马。所以网上啊，有人我觉得蛮好玩的，香港的网络哈、啊，就有人说，哎呀，这个苹果这个手机啊 ，iPhone 啊，是三个代表， 的 产物。第一个代表了先进科技嘛，从某个角度啊，它总有新的创新什么。然后呢，代表那个时尚嘛，啊 ，fashion trends 啊，这样。第三个就代表的血汗工厂啊，血汗的对劳动力的压迫。所以那个 iPhone 5是先进代表的三个代表的产品。 所以就说什么叫非人性啊？有些事儿啊也不能让苹果和郭台铭负责，而是你现代的这种生产方式啊。对，按说人家说了，就说这个人性的生活是在一个合理的社区。你看美国人有男有女，或者是一个正常的啊，有商店有娱乐，是一个这么一个人性的生活。但是呢，富士康搞的这套模式，哎。我觉得在中国有很多神秘的大型的基地，我都不可思议，因为我没有机会见到，可能门也不让进去。 天上人间是？ 天上人间，公安局还能把它查了呢，对吧？这种地方，你知道，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就曾经得靠他们混进去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但是你想到没有？你在全世界各地都是 Made in China， 包括世界名牌，可是这些个东西你在中国。根本买不到， 对 吗？你只能是 A 货，对不对？否则你买不到。那么他们说啊，有数亿，就是十万计的工人，甚至是50万人的工人，在一个地方，这些地方它完全是一种不是自然人的生活方式，你知道吗？在这住，同住同吃同工作，流水线。甚至你不知道，咱们就说了，为什么都影响到了这个光棍择偶呢？就是说女光棍择偶呢，说在。广东某些地方的厂里，你能想象吗？在一个有限的区域内，4万个女工，全是女的，我的天！以至于 就文涛申请去当工头， 没错，他们就说了 小工头， 他们就说了，他使得你知道吗？他使得人类学这个研究的课题，人类的生产，人类的方式啊，出现了变异，极少数的男工人 到后来就不干了，少爷几个女工啊， 什么不干了，他们累死了， 对对对对，床上累死了， 累死 机床上他是不干了，你说就变成就是说，于是出现了这个所谓三妻四妾啊，并不在中国并不仅仅发生于富人阶层， 嗯， 在打工仔阶层也会出现这种，就是说一个男工人几个女工拿工资养着他，为了他不抛弃他们。 你知道一个标志性， 就是 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什么？有个电影叫《2012》，看过吗？ 对对。 就全世界陷入没落的时候，不是要造几个这种将来逃向未来世界的诺亚方舟吗？在哪里造？在中国的西藏。对不对？只有中国靠得住，能够造一个全世界大家都不知道的东西，变成了这么一个传说了。 哎，好像苹果也在国际上也表示过，是吧？也表态过，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严惩不贷，凡是我们的这种生产商，如果有这种不人道、不人权， 他因为会影响他的销路，你知道，他做点宣传， 不价值观的问题。 哎呀，只等我们入错行。我们改行，我们去考察工厂。刚那个在哪里？四万个女工那个工厂， 这是我的私道，我怎么能告诉你？ 后知后觉，现在想去做工头了。 我们那个 三人行 改行， 告之后见。你知道富士康这个保安和员工之间的冲突啊，这不是第一回了。说这个郭台铭啊，曾经在这公开场合说啊，说你很难以想象，他说每天管理100万员工，头疼死了。人家讲啊， 是个王国， 没有任何管理书籍交给这个企业，怎么管理100万工人？说，也现在有学者讲了，就是说现代社会，你这种半军事化的管理模式可能已经不适合了，而且那都是九零后， 对， 他们人性上也很难接受。 你不这样管也没办法。对，100万员工是什么概念？是两个澳门。等于是说你假如澳门特首去到那个工厂的厂长面前啊，也要低着头。 对， 那工厂厂长你那边多少人？50万，他是两个特首的身份。 现在除了大家呼吁的说要富士康重塑他的企业文化，就调整保安的角色态度功能等等等等之外，更广泛更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就是说工人工会的问题， 这是对， 这个才是长久之计。这从马克思的时候，从前工业社会开始就想到过这样的问题。那么因为这个事情啊，不能完全禁，不能完全堵。这次很多人上街爱国游行，很多极端行为哈，有些是脑子糊涂，但是也有很多是什么，就是平常太压抑了，你知道，他没有一点正常的渠道，有不满被压抑了，一点渠道没有。说难听一点，就像男人一样，你这个10年20年不见女人，你偶然做一次，你不是早泄就是没用了嘛，对不对？ 又不让嫖娼， 对，你得时不时有一点。发现其实香港游行就不会太过激，因为他们三天两头在那里游。 香港也没工会， 三天两头 也没工会 啊。 没有，香港又也没工会啊。没有，因为你说到当然， 对，香港也没工会，香港有工会，但是被控制的。 对，也没有什么， 香港也挺惨。 香港没有集体谈判权嘛，所以意思是说，对了，像那因为在内地的情况，一般工人理论上来说觉得，哎，政府应该就是我们最大的工会啊。 纠正一下，对对，内地有工会，但是目前的工会比较侧重于配合 对 领导工作， 所以他说的非常对啊， 对， 在咱们中国政府是最大的工会啊， 理论上 是， 因为社会主义祖国嘛， 而且政府的宣称也是这样的， 对， 我们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嘛， 所以那个压抑或者说那个期待跟现实的差距就更大，啊，你知道吗？ 就理论上我们是主人公，实际上我们是流水线上的零件。 像香港的政府基本上因为种种理由就说啊，那是那个50年不变嘛，那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，他政府当然呢代表不能说代表了，他要保护资产阶级了，资本家的利益嘛。像香港的期待，你有怎么样的期待，你的可以调整你的落差嘛。 我问你啊，老过去我们学马克思主义啊，老是说这家是代表什么什么阶级利益的，我用这个模式问你，你觉得香港政府是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 啊？当然是资产阶级啊，当然。 那香港劳工阶层他们， 你问对人了，文涛。我花了7年研究马克思理论，我的博士班。当我们说一个政府啊，就是说代表比方说资产阶级利益的时候，我们几个角度去看。第一个是倒过来看啊，就是说他能不能做违反资产阶级利益的事情 ？OK， 很往往是不能的， 香港不能盖太多的楼、 啊、没有，就算还有一点， 他开会之前都给李嘉诚打电话是吗、 可能吧。那就算他偶尔不管什么理由他出了一些政策违反了资产阶级的利益，听着、啊、这最重要的一个标准了、啊、那个政策违反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能不能被长期维持下去是不能的，资产阶级有不同的管道把那个政策改变掉把它杀掉，我觉得用这个标准再来检查，那香港政府当然就是维持资产阶级的利益。 比方说八万五一提出来、啊、很快大家觉得你这个房子盖多了就会把楼价下降了，那拥有楼房的这个有钱阶级就反对八万五搞得动迁 华，或者说地产集团，因为啊可能为了什么理由，比方说走一个什么英雄理想主义者掌了权了，我现在要定下这个、政策、嗯，那个政策是违反资产阶级利益的，是可能的，可能有这样的政策、啊、问题是资产阶级不会给你这个政策能够长期维持下来，他有反扑的权利， 对，他通过这个也是算议会嘛， 啊，议会也好，他的游说团体也好、啊、他掌握的媒体也好、啊、他会怎么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。Thank you.